再生产的时候就只有在墨西哥工厂， 对，就是已经墨西哥来生产的了。 从那之后呢，咱们所谓的很多的朋友经常开玩笑，这是墨西哥的虫子。 对，那个时候其实墨西哥是大众在海外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管它叫据点，也可以 生产基地。 那个不光是有甲壳虫， 哦， 我们更熟悉的桑塔纳， 哦， 都是那儿产的。 哦， 嗯， 所以原来在国内还有一款非常著名的车也在那儿出现的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嗯。 所以说这个在从就刚才洪峥说到的81年的时候呢，2000万辆的甲壳虫就已经在墨西哥的这个工厂下线了。 嗯， 这个呢被誉为是汽车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。嗯，同时呢也可以说是标志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纪录诞生吧。 嗯 嗯，然后呢为此啊，大众还搞出了一个银，就是叫是银什么版的那个 银 bug， 哎 ，silver bug， 它是一个珍藏版的甲壳虫，以献给那些非常忠实的一个追随者。 嗯， 哎。 然后其实对于甲壳虫的第一代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，那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到七月末，在墨西哥工厂下乡的甲壳虫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台，达到了2100多万台。 嗯， 嗯，你想想， 对， 这车做了多少台？ 2100多万台啊。 对 啊， 然后从也就是从这一个节点开始，第一代的甲壳虫也完成了它65年辉煌的一个历史任务。 可不，嗯，65年， 哎，就是我觉得最精彩的一代甲壳虫， 哎，这就是认为是你要把它复刻的话，会卖的比现在要好的很多的那个。 我认为从这个2003年之前开始，这一代甲壳虫都非常经典，即使它后来卖的不好了，它油耗特别高，特别糟糕，它依然是甲壳虫精髓。然后接下来就得说你最喜欢第二代甲壳虫了， 嗯， 这是我认为最不 像甲壳虫的甲壳虫。 我可以说最反感吗？ 那可以啊。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嗯，为什么呀？它怎么会带你反感呢？ 因为是这样的，这台车首先车身很重 啊， 然后它的发动机的技术应用又在大众里边又不是很新。 嗯， 它并不是应用最新的技术， 嗯， 并不用的最新的他们自己设计的元素在里边， 嗯， 而只是保留了相对的保留了它圆润的这个造型， 嗯哼， 导致一个结果，我之前一个同事啊， 嗯， 他开一台20甲壳虫， 嗯， 他油耗十多个 啊。 你觉得他心里面每天烦躁吗？你想， 嗯， 原来这台车的设计初衷是什么？大家伙都能买得起的进口车，贵吧？百公里油耗7升的，它百公里油耗10多升。 嗯， 所以说，我觉得它这台车型，尤其是在国内，肯定是要背离了这个它最早那个设计初衷的。但在国外的话，这台车卖的便宜与否，它的油耗也是一个大问题，所以我不喜欢它 啊。其实你要是能开上它几天的话，或者开上一段时间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上这。 你说的是第二代吗？ 对呀，啊，你肯定只能摸到第二代呀，啊，你摸不到第一代的。 第三代我也能摸得到。 在第三代咱们开过了已经。对，第二代甲壳虫， 嗯， 这辆车其实有你说的那些问题，比如说它的车身偏重， 嗯， 油耗偏高， 嗯， 然后应用的技术呢也不是特别先进， 可不， 甚至于它里面的做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但是 就感觉人家是吃着墨西哥鸡肉卷装的机器， 这不妨碍它成为，我觉得成为众多车迷当中挺经典的一款小车。 那是为什么呢？ 就因为它这个独特的这个圆润的外观，我觉得再辅以它这种很，就我在我看来，在我理解当中，就是这种线条啊、外观、内饰整个的传递出这一种。这种刚才我开头说的那种婉约的那种感觉， 嗯， 就是很多女性一下就俘获她的这个消费者的心了， 嗯， 那我就要买一个，比如说它甲壳虫，大家都知道它有很多配色，很鲜艳，很活泼， 嗯， 甚至我真的见过买那个黄颜色的和这个绿颜色的，它在身上打上7个点儿，就真的像那个瓢虫一样， 嗯， 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放一个小花的一个，其实也不叫花瓶，就一个小管儿，一个圆的塑料的管儿。你可以往里面插上一只向日葵啊，或者一些什么花，这样整个车厢氛围就完全就变成另外一种感觉。 这一代的甲壳虫呢，反正是基于高尔夫的， 对，它是在那个平台上 PQ34 平 台出来的， 打造出来的。 然后由最早的后驱呢，也变成了前驱车。 嗯哼，这是为了降低成本。 对，然后没有办法嘛，但最后好像99年的时候。第一次给甲壳虫配备了这个 1.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， 嗯， 然后到2003年的时候更是运气好，甲壳虫推出了这个敞篷的版本。 对， 嗯， 真的是有敞篷的版本，也很好看。 我没说不好看呀，啊， 嗯， 没说不好看，就是费油嘛，重嘛，卖的贵嘛，是不是， 就是一个披着铁壳的小虫子啊， 嗯，